微，蓝天的蓝。北京时间20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98.2兆赫 ，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晚上8点，河北。城市的光亮很美，走进世界才明白世界就在脚下。 一人民币，假设燃烧一张100元钞票要5秒钟，伊拉克战争的花费足够烧360多万天，将近10000年。战争带来巨大损失，无论是生命还是财产。孩子哭着向前跑，伤口沾满了沙石。人民币，假设燃烧一张百元钞票要5秒钟，伊拉克战争的花费足够烧360多万天，将近10000年。战争带来巨大损失，无论是生命还是财产。孩子哭着向前跑，伤口沾满了沙石，母亲用力推开他，目光消失在废墟。我们从未离平静如此之远，我们从未离惊慌如此之近。 就在 FM982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挑战新歌声2018。 北京时间的晚上8点02分，各位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 M927 Fresh Radio 为您正在直播的挑战新歌声。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大佐。 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月月。我们又在这个假期头假期的傍晚跟大家见面了哈。 头假期的 头假期，因为今天大家应该是怀揣着特别兴奋的心情，为什么呢？因为马上就放假了呀。 嗯， 不是已经放假了。嗯，我估计很多人现在都已经在路上了哈，所以说呢，在路上我们用音乐的方式来带给各位好的心情。那具体的参与方式是什么呢？哎，也在路上的朋友们，当然了，如果要是各位不回家，或者是现在哎手头上还比较轻松，可以一起来互动用视频的方式的话，也欢迎各位用视频的办法。也在路上的朋友们，当然了，如果要是各位不回家，或者是现在哎手头上还比较轻松，可以一起来互动用视频的方式的话，也欢迎各位用视频的办法来参与到节目当中。那视频的方式有以下的几种，首先第一个、哎、啊，我手中的这个牌子，关爱青年计划，关爱青年计划，各位呢可以活力982这个关键词，也是同样可以找到我们的，欢迎各位来参与到节目当中。 大家可以通过以上这几种的网络视频直播的形式啊，在手机客户端来观看到我们的直播。刚刚说到啊，这个在路上的已经开始放假的人，至少早上上班这个属于正常现象，但是晚上下班这就证明大家已经开始放假了。 没错，我刚刚都是骑小黄车最后那一段。 对，包括今天咱的嘉宾啊，都是这个一路小跑过来的。 嗯，我觉得今天北京就是全城，那个城呢就是过程的城，同时呢还有整个城市的城啊，都是这个词，全程在堵。 所以啊，这个您在车上的时候呢，如果真的特别无聊的话，也可以选择啊打开收音机或者是打开手机来收听和收看我们今天晚上的挑战新歌声啊。今天的这个嘉宾呢可以说很厉害。 重磅嘉宾。 对，没错。 为什么这么说他这么厉害呢？我们先让他亮个相。对，就是这个意思。 OK， 欢迎一下今天晚上来到挑战新歌声的嘉宾马尔，欢迎马尔。 好， 对，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马尔。 哇哦，马尔这个名字很好玩哦。 怎么说？ 很好玩。 怎么说？ 就一般，你看我的名字也是两个，但是我就不叫王尔。这个尔字是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对对对，因为我觉得这个名字很好玩。 嗯， 就是这个是你的本名吗？ 这个是我的一个艺名吧。 艺名。为什么叫马尔？我看你身上也带着这个标牌。 因为觉得马尔就会想到马尔代夫嘛。 哦， 就是感觉自己要像马尔代夫一样。 对，心有阳光和大海，哪里都是马尔代夫。 哇哦，原来是这个意思哦。所以你也是，我正想说，所以你就是像自己的名字一样非常阳光咯。 对，我是希望自己可以像 那 样。 哦， 对， 哦、 那个马尔离这个说话的时候也可以离我们麦稍微近一点点、 嗯，让大家感受到你更加阳光的声音。 好的，好的。 嗯。 那接下来的时间啊，还是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第一个环节 ，C 位主打歌，一起来看看马尔给大家带来的马尔代夫的声音。 给我一个 C 位，给我一个 C 位，我可以震撼全场，震撼全场。C 位， 阳光的声音。 好的，好的。 嗯。 那接下来的时间啊，还是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第一个环节 ，C 位主打歌，一起来看看马尔给大家带来的马尔代夫的声音。 给我一个 C 位，给我一个 C 位，我可以震撼全场，震撼全场。C 位主打歌。 C 位主打歌啊、今天的马尔给大家带来的第一首 C 位主打歌选择什么送给大家 啊、第一首歌我想先用打招呼的方式吧。 用打招呼的方式。 因为这首歌之前这个名字叫摸摸 没 摸摸啊，后面有搭吗？ 然后天上开始下个小笑脸是吧？ 对，摸摸啊， 天上会下雨的笑脸雨。 OK， 第一首歌曲来自于马尔摸摸。 好的， 感觉说起来好奇怪，来自于马尔摸摸。 我感觉我们直播间的各位朋友，不管是用听的方式还是看的方式啊，已经准备好比心了啊。 嗯，没错。好的，现在时间交给你，第一首歌曲摸摸。 好，摸摸送给大家。 树上鸟儿在歌唱，邻居家的猫咪爬树上，天边的云彩是一朵又一朵，美丽的彩虹挂在天空上。我心爱的姑娘，你陪在我身旁，我每天都在为你把歌唱。你亲吻我的嘴呀，你看着我的眼呐，我喜欢你笑起来的模样。你亲吻我的嘴呀，你看着我的眼呐，我喜欢你笑起来的模样。照在树上，鸟儿在歌唱，邻居家的猫咪爬树上，天边的云彩是一朵又一朵，美丽的彩虹挂在天空上。我心爱的姑娘，你陪在我身旁，我每天都在为你把歌唱。你亲吻我的嘴呀，你看着我的眼呐，我喜欢你笑起来的模样，我喜欢你笑起来的模样，我喜欢你笑起来的模样。 好，一首摸摸送给大家。 哇哦， 现在第一首歌曲也是我们的 C 位主打歌，来自于马尔摸摸。 特别像一股海边度假风吹过来，有没有？ 哎，真的，你有没有想到一个画面？ 嗯， 我刚想的倒不是在海边弹吉他的画面，我想到的是在上大学的时候， 哎， 应该是在偶像剧里边才会出现的那种镜头。 偶像剧里面是什么样的画面呢？ 这个马尔背着琴、 嗯、 在女生宿舍楼下 弹着琴，嗯， 对，然后就一直重复着结尾的那句话。哎，结尾唱的什么来着？ 什么什么的模样， 我喜欢你笑起来的模样、 啊、我喜欢你笑起来的模样。 我们两个老年 人没记住。 老年人没有记住。 但是真的是有这样的画面感， 对吧？然后就是黑着灯、 嗯、 突然楼上这个传来了女生欢声笑语的声音、 嗯、 楼下的宿管阿姨多这个时间过满了，你在干嘛呢？快回去睡觉。 咱们俩真的是戏精，但真的会有这种就是青春洋溢的感觉。甚至我觉得他在唱歌的时候特别就是青春，又加上很暖的这样的调调，特别像何老师。 就栀子花开的感觉、 啊、 对对对， 对，而且他的 音色很像， 而且他的笑容也很像， 嗯， 就很阳光，很像马尔代夫的阳光，虽然我也没有去过， 哦， 其实我也没有去过， 很像北京的阳光， 很像北京的阳光， 所以说今天没有阳光。第一首歌曲啊，叫做《摸摸》。哎，确实啊，像刚刚马尔自己介绍的那样，自己的歌声呢，他的声音啊，也像是包括他在演唱时候的各种小表情，都像是马尔代夫的阳光一样。 嗯。洋溢着青春的马尔以及他的歌曲，我相信各位应该都很有感触哈。欢迎各位通过我们的视频的方式来跟我们参与互动，赶快留言给我们哦。 为什么说今天晚上的嘉宾这个很重量级呢？ 嗯， 因为马尔呢也是参加了2017年的快乐男声。 哇哦， 对，是叫快乐男声。 嗯， 快乐男声， 快乐男声， 对，快男。 嗯，那当时唱了什么歌曲？ 当时唱了一首，当时唱了《平凡之路》。 平 凡之路。平 凡之路。 跟我们简单讲一讲，就是从最开始的海选到后来的参赛，然后好像是获得了，我看到你写的是获得了30到115之间的名次。 好精确的一个数字。 为什么这么写？ 因为当时是一轮就是。有115位选手，然后要进到 前30名， 对、 哦， 然后就在这一轮的过程当中失利了，对。 哦，那可以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就是从海选一直到115到30这个过程。 啊，其实 当时怎么想要去参加快男的？ 啊，当时只是在想着要试一试吧，因为当时还在上学嘛，然后当时在直播。在一家直播平台，然后直播的时候，然后忽然看到他的有一个页面啊，就是快男的报名入口。对，当时想要试一试，然后就去报名了。 当时是自己想去试一试，还是在直播间的粉丝的怂恿下？ 也有粉丝的怂恿。 哇哦，原来是这样。嗯，给了你力量，前进的力量。 对， 我就感觉这事儿不可能这么简单。 后援团的力量非常的重要哈。 嗯，对。然后当时就去选择报名参加海选。 对，去参加海选了。 当时的是在哪个赛区？ 是在云唱区。 要哈。 嗯，对。然后当时就去选择报名参加海选。 对，去参加海选了。 当时的是在哪个赛区？ 是在云唱区。 云唱区、就是、啊，就是网络上的赛区。 网 络 上的赛区。 嗯， 是这样的。 哎，那网络端肯定会有一些投票，所以说这些粉丝的力量应该也会很大 啊。是的，当时有很多朋友，然后就给了很多支持嘛。 嗯，那你当时参加这个比赛的时候，当时就是从最开始的海选，然后慢慢的走到最后，然后有什么样的感触吗？因为我们很多人都并没有这样参赛的经历的。 嗯， 其实就感触就是，其实看到到后面就会看到越来越厉害的小伙伴们， 嗯， 对，然后就会越来越感觉到自己的不足。 那你觉得自己应该止步于这个位置吗？我觉得你唱得很好啊。 哦，我觉得， 我觉得也是啦。 我觉得我这个问题就 是 故意要激起他，然后发现他迟疑了。 迟疑了，我到底该不该这么说呢？ 对，我 说完之后，大家会不会觉得我特别骄傲？如果不说的话，好像还不是这样子。 这个问题我是故意提的。 满身都是戏呀，咱们俩。哎，那在从最开始的云海选之后，到了这种现场的这种评选，当时演唱了什么歌曲？ 当时 就是面对真人的评委之后 啊，当时我唱了一首《Young for You》。 Young for You。 Sunday's coming on。 哦，可以。哎，要不要再来两句？ 当时也是弹唱吗？ 对，当时也是弹唱。 我当时为什么会选择这首歌啊？ 因为当时就感觉 很阳光， 他很奇怪这首歌， 很阳光，也是很阳光的。 就感觉和应该和别的歌手选的歌曲可能不太一样吧， 有一点差异。 对对对， 嗯，走自己的路， 嗯 嗯。所以你日常的歌曲都这么阳光吗？我觉得他不管是参赛的时候，还是就是他整个的状态都特别的阳光。 嗯， 对，偶尔的时候会唱一些 民谣歌曲，就是比较伤心之类的民谣那种。 所以日常唱的歌曲也都是以阳光的、快乐的为主，是吗？ 是的。 那既然说到这儿啊，这个刚刚马儿也说了，给我们带来的会有一点点的民谣的歌曲，我们也可以，大家可以一会儿期待一下，看一看马尔他的这种曲风的转换，会不会在民谣伤感中还略带一丝丝阳光。 那可能是马尔代夫阴天了。 我阴天了，那边打雷了是吧？山竹刚过去是吧？OK 啊，刚刚第一首歌曲这个叫做默默啊，那接下来马尔准备给大家带来什么歌曲？ 带来一首大家应该都听过的一首民谣歌曲啊， 叫什么？ 安和桥。 安和桥啊， 哎，这一下子就变成另外一种味道。 这个我觉得这个还是挺难的，这首歌首先它的知名度是有的，然后大家可能印象很深刻，去挑战这样的歌曲的话，而且要唱出自己的风格，我觉得你的这个难度还是很大的。对对对，还是现场 很大的压力。 我就是故意给你压力的。 你要 没有了，没有了。为了那个保证它的完成度，还是算了。对，我这个容易出车祸。 对，节目里边的魔咒。 对，但还是很期待了，真的，我觉得就是想听一下不一样风格的你。 OK， 那接下来大家一块期待一下这首歌曲《安和桥》，来自于马尔。好的，时间交给你，一起来听吧。 一起来听。 也会随青春一笑了之，让我困在城市里纪念你。我知道那些夏天就像你一样回不来，所以你好，再见。 这首歌曲来自于马尔，安和桥。 哇哦，没想到啊， 真的没想到， 真的没想到，我以为他会唱得很欢乐，但是对对对，但是真的唱出了味道。 旅行团来安和桥旅游了， 对对对，马尔代夫来的旅行团 是吧？太吓人了，你这个。 但真的很好听，而且还是就是唱出了那种感觉和味道的。 嗯，对。哎，那马尔在日常生活当中，在什么情况下会接触民谣，或者说，民谣在你的演唱的这种，度里边，它会占多少？ 它会占百分之， 我猜一下，5%， 有 点少是 吗？ 有点少 啊，因为我觉得它太阳光了，就你看它笑起来的样子，真的超阳光， 就不会有那种诉说故事的感觉。 让人看起来就不会有任何的悲伤情绪，当然这个就是不可能的，所以说我觉得可能也就5%。 大概是多少？ 大概在30%左右吧。 哦，30%。 20-30%。 那还好啊。 嗯，还好还好，我就是夸张了一点嘛，对，嗯。 哎，因为我发现他笑起来的感觉特别像堂主。 堂主哦。 像不像？ 给他一个特写，哎，笑出来了。 有没有那个感觉？ 有的，有的，有的。 就像张翰， 真的有，真的有，而且就是可能是我也不知道，反正就是神似。 之前有没有人说过？ 有过，对。 哦，神似，就是真的很阳光、很青春的感觉。就由内而外发出来的，哦，天哪！ 对，这个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聊一聊啊，这个之前参加的那次《快乐男声》，刚刚聊到了海选阶段， 嗯， 啊，到后来的这个线下的这种比赛， 嗯， 然后当时选择了央福佑， 对，央福佑， 然后这首歌曲当时现场的大家的感觉如何？ 当时的感觉， 先说说你的感觉吧。 我的感觉还好，嗯，我的感觉就正常发挥嘛。 正常发挥， 对， 嗯。那当时大家的听众听完之后呢？ 听众， 马尔，我要嫁给你！ 哦，天哪！ 有没有这样的？ 这个，我感觉 谁进直播 间了？我想说一下，大佐老师平时很少这样的，真的，今天他很激动。 谁进直播间？ 就是很少有， 是我， 很少有男生嘉宾，大佐老师这么激动， 但是很难遇到吧？ 对对对，所以我就说，真的已经很高评价了，起码大佐老师真的是高度肯定。 嗯，对， 谢谢。 对，就是说一说当时大家的感觉吧。 对，当时我感觉好像是，因为节目组选来的观众嘛，还是很好的，都是女子学院的。 哎，那还真的会，真的没准会有我这样的这个，有没有这样的？ 对，当时还是有的 啊，真的会有。 对对，就是我感觉就是因为可能是比较特定的人群吧。 是你自我感觉，还是现场的真实状况？就是来自于女子学院的观众们特别喜欢， 对，他们 在场上的马尔 很热情，对，很热情。 他们是对所有人的热情，还是因为你？我真的觉得今天我好苛刻。 王瑞老师真的很严格。 对对 对。对， 我觉得 OK。 我觉得不行。 对，那当时在演唱结束之后，有没有人管要微信？ 当时有，当时我第一次体验到了，好像有一种要当明星的感觉。 哦，小哥哥，我要跟你合影，小哥哥。 因为当时我们那一场比赛结束了之后，然后就有很多女孩子，然后就追着我们要微信啊。 是追着你们要微信。 我就觉得很多男生可能也很喜欢你，但是你都把他们忽略了。 没有，因为当时因为快乐男生嘛，当时请的 都是女生， 观众应该都是女生， 大部分都是女生，还是不过还是有男生， 哦， 对，有男生。 那，当时感觉怎么样？ 当时感觉 这个应该算是初赛 了， 这个算是初赛吗？ 对，因为当时是云唱区，然后他会有500强晋级到100强， 嗯， 对， 啊，就是还是在云唱区的范围内， 对，还在云唱区的范围， 然后现在晋级到了100强， 对，云唱区的100强， 嗯。 那在晋级到100强之后，感觉是飘了。 对，当时的感觉，因为第一次体验到那种感觉啊，就是被很多女孩子追着的那种感觉。 嗯， 对， 真的觉得自己很不错的感觉。 我都没有过，而且可能被女孩子追着的感觉，应该是这个，在等公交车。 啊！ 就一大帮人在等公交车，后边有几个女生跑不上来了，就跟着你这一块儿了。可能这是唯一的一次经历吧。 人生的巅峰时期。 其他的就倒还真想不到了。 哎，那个好几天以前，不是有人还在留言说大佐老师好帅，这不是都在吗？ 那都是假话吧？ 好的，我救不了你了。 谁都救不了我，每台相机都救不了我，你家里面救我吗？ 大段老师谦虚了。 OK 啊，刚刚这首歌曲《安和桥》那么在这个上半段节目即将要结束的时候呢，再来给大家送上上半段的最后一首歌曲，马上准备给大家唱什么？ 唱一首还是很欢快的歌曲吧。 很欢快的歌曲，选择了什么？ 一首 么么哒。 哒哒哒。 我是不是一会儿就要笑了？ 啊，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啊， 一会儿我们还有下半段的时间， 是吗？ 对， 啊， 下半段会留给你个人演唱会的时间，马尔演唱会，对， 马尔代夫演唱会。 好，那带来一首《我会想起你》。 我会 想起 你。啊，原唱是。 哒哒哒。 我是不是一会儿就要笑了？ 啊，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啊， 一会儿我们还有下半段的时间， 是吗？ 对， 啊， 下半段会留给你个人演唱会的时间，马尔演唱会，对， 马尔代夫演唱会。 好，那带来一首我会想起你。 我会 想起 你。啊，原唱是宋杰。 对，宋杰。 OK， 接下来的时间交给马尔，这首歌曲我会想起你，一起来听吧。 一起来听。 想起你来自于马尔。 明天的电话里你会想起谁呢？ 明天的电话里边我会想起谁呢？明天的电话里边你会想起谁呢？ 明天的电话里 咱们三个 平时很少有人给我打电话。 那之前那些小姐姐都哪去了？ 就是 微信留言，不是微信或者微博留言。他们会想起你哦。 没有没有，还好。 我记得我上次用这个坑给一个艺人挖坑，后来他们的经纪人回去追查了他好久。 你会想起谁？ 所以我决定不再挖这个坑了。 刚刚我们的这个明天的电话， 可能他们会记仇。 你们好可怕。 对，就是这样的一个节目。明天的电话你们会想起谁呢？各位欢迎给我们进行留言哦。 对，再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收看的方式啊，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点击一下左下角的直播间，然后选择到我们的挑战新歌声，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网络视频直播了。 嗯， 同时也可以在一直播以及北京时间上面搜索房间号叫做活力982，也可以看到我们的网络视频直播。 是的。 OK， 在一小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的精彩继续，真的就一会儿哦， 待会儿见。 声音就在这里， 大碰撞，大碰撞，等你来 挑战， 等你来挑战。这里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 就在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 挑战新歌声。 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书喝了又开到了 半点过后，欢迎回来，这里还是为您正在直播的北京青年广播的挑战新歌声。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大佐。 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月月。又跟大家见面了哈，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因为呢，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电台，所以有各种各样的办法参与到节目当中。 没错， 那像大佐经常说的，就是 FM98.2 AM927就可以听到我们的声音。所以说，现在如果在路上的朋友，欢迎各位收听。那如果要是各位现在方便的话，更加欢迎的就是通过视频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的。视频的办法有下几种，首先第一个就是我手中的这个牌子，叫做关爱青年计划。关爱青年计划，在微信当中去搜索这个关键词，点击关注，左下角呢有一个直播间的按钮，里面有一栏叫做挑战新歌声，点击就可以进来了。当然在一直播北京时间里面去搜索活力982，也是同样可以找到我们的，赶快加入了。 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挑战新歌声的嘉宾马尔，欢迎马尔同学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我是马尔。 马尔代夫的马尔。 对，马尔代夫的马尔。 来自马尔代夫的马尔。 哎，对，马尔是哪里人？ 我老家在河北。 河北哪里？ 河北保定地区定州。 哇哦， 保定哦。哎，那不是跟你老乡吗？ 对啊，都是河北人。 哦。 对，刚刚压抑着没有表现出。 老乡 见老乡，哇，咱们俩这么默契，两眼泪汪汪啊。然后我们两个对，就是面对面相互去看到对方的时候，都是露出了微笑。他真的太阳光了。 为什么露出了微笑？ 阳光大男孩。 人家看你露出微笑。 啊，那就是大笑。为什么？ 你对人家露出了微笑，你想干嘛？ 因为神秘的微笑，待会儿带坑啊。 欢迎大家啊，通过这个我们的 FM98.2 FM927双频来收听到我们节目，同时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各种各样的网络直播形式啊，来观看到我们今天晚上的挑战新歌声。 是的。 那接下来啊，还是进入到我们紧张刺激的听歌环节。 哎，下面是什么歌呢？好紧张哦！ 好紧张，好紧张，好刺激，好刺激。 对。所以接下来我们要带来什么样的歌曲？ 带来一首《忽然之间》。 忽然之间， 莫文蔚 的。 OK， 那接下来还是时间交给马尔，一首《忽然之间》送给大家，一起来听吧。 一起来听。 反而更相信爱，我明白 怪，分不开，想你算是安慰还是悲哀，而现在就算时针都停摆，就算生命像尘埃，分不开，我们也许反而更相信爱。如果这天地最终会消失，不如像一路走来珍惜的回忆。 一首忽然之间， 忽然之间来自马尔。 感觉好像就是比就是原唱会更多一些力量感，对，有一种这样的感觉，就是他除了在诉说，除了在就是感受这个就是忽然之间不想失去你之类的这样的情感之外呢，又多了一份力量感，我也不知道是他的声音透出来的还是怎样，对，反正是我听到的多了一点力量感。对，其实我特别想问的啊，因为我感觉你的从音乐的角度来讲的话是有着双面性的，一面是特别阳光然后特别向上特别积极的大男孩的样子，另一面呢可能会多一些忧愁感。那其实未来，因为我知道你现在也变成了一个艺人，然后逐渐也在更加接近或更加的去向着自己的梦想去前进，那未来有没有自己的一个设想？因为这两个风格可能相差还挺大的。对， 其实我还是比较喜欢阳光一点， 比较喜欢阳光。 所以说未来有没有自己的方向的一个把控？ 未来其实我想多多写一些适合自己的原创音乐。 所以现在有在做原创吗？ 有在尝试 、所以也是以阳光的这样的一个感觉为主。 还好 、 那现在有没有尝试的那种半成型的作品或者说小的 demo？ 有吧， 也有， 对，有吧。 是哪种类型呢？ 是因为我刚刚毕业嘛，然后是一首校园民谣。 校园民谣。 哇，这个要转型做原创歌手了。但是做原创歌手会很困难啊。而且道路上会有很多的荆棘等待着你。 对对，但是这个因为自己要决定走这条路的话，就一定要坚定这个信念嘛。 校园民谣哦，因为我觉得跟他的个人的形象啊，包括他声音还是 很 相 符 的。 对， 就是整个人的状态特别的积极向上。这个定位特别好，也期待你的原创的作品哦。 对，这个真的很期待马尔的原创作品。 对，而且好像原创的里面校园民谣的说实话偏少，所以我觉得这个来讲对你来说也是一个优势。对，很期待 能把校园民谣唱火的特别少。 对， 现在基本上民谣大多数的类型还是在讲故事啊，说感情啊， 说感情。对， 也可以讲一讲上学时候的情感嘛。算了，这个坑我就不给他挖了。 处处是坑， 放过你了。对，马尔后来在毕业之后来到北京，好像还做过酒吧的驻唱歌手。 对，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段经历吗？ 因为当时来北京的时候，就感觉 当时为什么来北京？ 来北京是因为感觉北京要是一个更大的平台嘛。对。 你当时在学校学的是什么？ 学的是投资学。 然后你的投资方向就是自己未来人生规划投资到了艺人方向吗？ 对。 当时为什么？ 这个投资可以说是。 对，这跨度还挺大 的。 对，跨度很大。然后那你当时为什么就坚定我一定要来北京，一定要就是往更广的就是去做歌手的方向去走？ 投资学。 然后你的投资方向就是自己未来人生规划投资到了艺人方向吗？ 对， 当时为什么 这个投资可以说是 对，这跨度还挺大 的。 对，跨度很大。然后那你当时为什么就坚定我一定要来北京，一定要就是往更广的就是去做歌手的方向去走？ 因为觉得北京厉害的人很多，然后自己能学到的东西也就很多。 那你刚来这边是做了一些什么样？就刚来就很顺，被公司签约还是？ 没有，刚来的时候，当时自己还是，作为一个小主播，然后先靠小主播，然后在北京先找了一个房子租了下来，然后后来就去。后海那边，听说后海那边歌手很多嘛， 对对对， 然后就想着去试一试，对，结果试了，当时基本上问了一大半的酒吧吧，就说你好，您这里还需要歌手吗？然后后海我感觉歌手基本都饱和了，对，所以当时找到其实也不是很容易，直到最边上的有一家，对，有一家酒吧，然后当时的时候人说试试吧，然后试试，然后就第二天就过来开始做，算是兼职吧，因为不是长期驻场的，对， 然后你觉得做酒吧的这样的歌手的话，因为我知道很多酒吧歌手唱的也很好听，然后你觉得在那儿做的歌手的经历，然后包括现在会经历一些演出啊，或者是更加专业化的这样的一个经验，那你觉得这两种感觉有什么不同？ 这两种感觉，因为我感觉在酒吧的话会更随意一点， 更随意一点，你可能会在里面做更多的尝试， 对，是的， 然后现在可能就是更专业或者是更统一化一点，我就是这样的风格， 是这样， 明白，满足了我一个小小的好奇心哈， 真的，其实说到做酒吧驻唱啊，之前有好多的采访过的歌手艺人，也有过类似的经历，在酒吧驻唱真的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儿， 很不容易的事。我脑海当中在想会有哪些不容易的事。 对，有哪些不容易的事你听马尔给大家说说。 对，比如说我们的上班时间啊，上班时间就和大家不一样， 日夜颠倒， 对 对，日夜颠倒， 大家在休息的时候他们开始上班， 有的时候会遇到点歌很多的客人啊，虽然说对于自己的收入来说会很好，但是有的时候会唱一晚上已经唱得很累了，这个时候如果有客人点歌，还是就是有的时候还是必须要唱的，这个 还是会比较辛苦， 比较辛苦，然后时间的一个时差， 对， 明白， 所以说很不容易啊，刚刚大学毕业就经历这些， 不过我觉得好像正是因为那些经历，然后你看他现在很成熟，对，就是他在就是直播的过程当中，然后特别的放松， 潇洒自如， 对，潇洒自如，就很成熟了， 对， OK， 那继续给大家带来好听的歌曲吧，这个接下来这首歌曲我们唱好想你怎么样？ 哎，又是甜甜的， 可以吧？ 好的，好的。 OK， 那接下来这首歌曲《好想你》来自于马尔，一起来听， 一起来听， 准备好了吗？ 好 ，OK， 随时开始。 想要穿上衣服简讯给你，我好想好想你。想立刻打通电话给你，我好想好想你。每天起床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好想好想你，无论晴天还是下雨都好想好想你。每次当我一说我好想你，你都不相信，但却总爱问我有没有想你。我不懂得甜言蜜语，所以只说好想你，反正说来说去都只想让你开心。好想你，好想你，好想你，好想你，是真的真的好想你，不是假的假的好想你。好想你，好想你，好想你，好想你，是够力够力好想你，真的西北西北好想你，好想你。想要传送一封简讯给你，我好想好想你。想立刻打通电话给你，我好想好想你。每天起床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好想好想你，无论晴天还是下雨都好想好想你。每次当我一说我好想你，你都不相信，但却总爱问我有没有想你。我不懂得甜言蜜语，所以只说好想。 句都只想让你开心。好想你，好想你，好想你，好想你，是真的真的好想你，不是假的假的好想你。好想你，好想你，好想你，好想你，是够力够力好想你，真的西北西北好想你，好想你，好想你。 好，一首好想你送给大家。 有没有感受到小星星 漫山遍野的小星星？ 对，呼应了我们开始的摸摸哒 从摸摸到好想你， 想你，对， 这是历经了怎样的一个过程啊？中间还去了一趟安和桥 来自马尔代夫啊、哦、不马尔的爱有没有感受到 真的这个已经演唱过了四首歌曲，五首歌曲， 嗯， 对，四首还是 四首歌曲 、嗯、可以见得马尔的音路有多宽， 嗯，都很好听， 可萌可爱，可小清新， 也可小忧郁， 也可小忧郁， 嗯。 OK 啊，现在时间呢已经到了北京时间的20:52，那、我们今天进入到最后的一个环节，叫做 等你来挑战。 改编、翻唱、尬舞、模仿，新鲜玩法大碰撞，大碰撞，等你来 挑战， 等你来挑战， 等你来挑战。马尔刚听到了这个片花里边， 等你来挑战 说到的这些挑战内容了吗？ 嗯， 没听到， 没听到。 哦， 他可能光听到最后那个等你来挑战。 那我给你念一下啊，改编、尬舞、翻唱、还有顶缸、说相声、讲评书、扭秧歌、说二人转、 B-box， 选一个吧。 对，可以选择一个。 那还是要唱歌吗？ 还是要唱歌的。你说了这么多，这个包袱没响。 我觉得我们两个就前面 选择一个， 那还是要唱歌吗？ 还是要唱歌的。你说了这么多，这个包袱没响。 我觉得我们两个就前面炫的，让他有点分心， 有点分心啊。这个、 对，到底选哪个呢？ 不要在意这些细节啊。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个环节，那我们就让马尔唱他之前的那首《Young for You》吧。 好， 可以吗，马尔？对， Hello, 就简单的一两句就可以。 嗯， 对，也可以让大家去感受一下当时参赛时候的感觉。哎，对，或者可以唱。 迷妹们准备啦！ 可不可以唱那首《平凡之路》？ 平凡之路可以。 你来选一首。 你来选一首。 平凡之路吧。 好 ，OK。那平凡之路，我们给大家简单的稍稍唱那么一两句。 好的。 对，让大家感受一下参赛时候马尔的歌曲。 迷妹准备好啦。 迷妹们准备好了吗？一起来听吧，来自于马尔《平凡之路》。 一首《平凡之路》。 I want you。 我刚刚想说他一开口的时候就感觉原唱就在身边。 对啊，我但是可能啊、嗯、当然这个跟年龄有分不开的原因、嗯、 还是带一点阳光的趣味感， 还是有那么一点点青春的味道在里面。 嗯，哎，你的路一定不会平凡的、 嗯、对，你的路一定不会平凡的。 对、 时间呢已经到了北京时间的20:56啊，我们的节目呢、嗯、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 是的、 非常感谢马尔同学为大家演唱的这些歌曲。 嗯， 同时也期待马尔之后的更多的精彩表现啊、嗯、这个比较期待的就是那个校园民谣。 是的、是的、之后可以常来我们节目玩哦。 好的好的、 嗯、OK，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稍后为大家带来的是活力 Music、 嗯、 咱明天见了， 明天见，拜拜 拜拜。 要搬家，捉得起人应该接受，都有日倒下。其实没有一种安稳快乐，永远。